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常会觉得声音纺织机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时光凝结的机器，虽然当然在这节目外面世界是一直在流动转变的，可是好像只要在这个时间，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只要你打开你的播放器，我们都还在这儿呢。我今天有预告，就是会有纺织机小友会回来节目。不过在此之前呢，我要先邀请一位纺织机 小友老友 你自己说 我也是老友啦，其实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曾经短暂代班过，帮光夏代班过几天的一两次的那个纺织机的主持吧，对，带了几个朋友一起来这边玩，把光夏的纺织机玩得很奇怪但那时候的很奇怪现在来讲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把一些复古的东西拿回来玩，就现在没想到这几年其实台湾也兴起了一些复古的热潮，开始把一些曾经多年前的那些流行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经典了，对。那在现在例如说我们的时候还放过，在光夏的节目放过那个江蕙的歌，现在谁能想象江蕙已经是一个传奇的天后了呢 对啊，我这个朋友叫吴文志，然后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虽然我们在共同的场合别人都不会相信我们是 同 学 不要这样子，我看起来比较老好不好 因为文志在毕业之后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文志是一直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就对电影涉猎颇深的一个神秘男子。你是从数学系转到大传系吗？ 对对对，中间还在其他的系有晃过，包括 建筑 系。 对对对，所以后来进入大传系以后好像就累积了很多本来是文科男生不见得会都会喜欢的东西的那些知识。 对对， 在毕业之后呢，我们本来都是期望你成一个导演，因为你那时候就是一副都想拍实验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后来毕业之后其实你进入传播媒体以后，现在文志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工作者，而且是专门做电影的推荐影评跟行销的工作。 对, 对对对对，因为发现自己我觉得创作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天分才能够做出一个非常 文志你还有天分 对对对，当然我还是有，每个人都会有天分啦，我也当然有天分，但是你知道当你看到别人更有天分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我应该帮更有天分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做出一些更好的东西让更多人看到。对，这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宣传或者一个那个评论人的一个梦想了，让更好的东西被大家看到欣赏到。 其实不容易，因为所有的都想创作， 对， 但是你要很确认说我想帮助那些可以创作的人，而且让他们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有很多人只会创作，他并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被看见或推销自己。 对 对, 对， 可是这个就要有中间很专业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流程要去走。 对， 然后你现在就在做这样工作。 对，是的，是的。 所以你看有没有人你有看满一万部电影吗？ 应该有了吧每年以每年三四百部的数量，你看这么多年 大概三四十年，哎、哦嗯欸，这样讲有对对，从小看到大嘛，对啊，那个数量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我都觉得，其实就我都觉得还是有更多人看的比我更多，更会看。对，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拿来炫耀说嘴的啦。对， 这次文志他回来声音纺织机，他是要带一部电影给我们推荐的，因为我们节目不会很常推荐东西，除了我跟文志说连续三周上前几个礼拜我都一直在说海边曼彻斯特， 对， 我觉得简直是我真的是最近期看到最让我震惊的电影、嗯、然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个电影的效果跟力量在哪里， 后劲，那种后劲会让你一直、嗯、那个片子就在一直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心里一直盘旋不去。 它不像那种好莱坞片，就是你坐在电影里面被它轰炸完以后哇耶、哦 yeah, 没了、嗯、然后有些电影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等一下发生什么事， 对， 然后走出电影院那个东西一直还在那，然后那个存在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不见得是俊帅的男演员女演员，而是他说故事的方法跟他碰触到你心里的那个角落， 对，而且就是可能我们可能刻意忽略，但是他那导演创作者他会把那个东西放大给你看，我们可能想要忽略的东西，那或者是我们无法描述出来的东西，但是透过他的镜头，透过他叙事的方式，让你看到那些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描述，或是我们无法去面对的一些情感或是一些情境。 在这个周末有上一部叫《一念无名》，是香港金像奖提名8项，然后在去年的金马奖有 拿了2项奖、最佳新导演跟最佳女配角。 这也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新导演， 对， 然后里面 他是香港的一个，他们香港有个新的计划叫那个就是等于是有点导演处女作的一个促成计划，然后这几年其实弄了几部片，他就是其中一部，另外一部是5部，那他就是培养香港新导演他们的处女作，然后让他们给他们一笔不多的钱，可能像这一部才200万港币、 嗯、 但是让他们拍出一部把他们梦想中想要实现的一个电影让他们完成这样子、 嗯、 那香港影坛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地方哦，就是他们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愿意去帮忙，所以像曾志伟知道了这个案子，看到这个剧本他就觉得好，那他下来帮忙吧，他去帮忙找了包括女配角包括男主角余文乐，就劝他们说你如果想要拿奖一定要接这部片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片子不好演，但你如果演出来、嗯、一定能够感动大家，能够让他们展现他们的表演的那种能力这样子。果然这部片拍完之后完成之后真的就做到这件事情。对， 你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就看到导演他关心的这个议题，比如说我们讲的像家庭的元素、 嗯、 或者是边缘人格， 对， 嗯，边缘人物的这些事情， 还有一些就是人在走到最低潮、最低潮的时候，你要如何重新回到你原来的状态？要其实跟海边曼彻斯特有点像。我其实，在那时候当初刚看完这部片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原来香港也有曼彻斯特啊。对， 嗯，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你可以看到电影里面他们住的真的是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嗯， 上下铺，然后这么我们说瓜居这样的空间、 嗯， 走上天台才有稍微开阔视野，但是你看到的也都是其他的楼的屋顶。 对， 在这样空间里面，两位演员像曾志伟或余文乐，他们可以发光，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演技好而且是有明星特质的演员才可以做到， 对，就是两者要兼具啦，就是你如何让大家在认看的时候直接认同这个角色，然后同时在那个认同角色的时候他又有表现出那些情感让你去、 嗯、 去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景，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机遇，那你会如何去处置，你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你是无能为力，还是你有办法去对抗或者是反抗这个大环境下的制度也好或是其他人也好这样子的一些你无法抗拒的一个压力、嗯、 我们先来听选自在这个周末上演的电影《一念无名》当中的一段插曲，这个曲叫做装睡的人，演唱的是黄眼人，我觉得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就发生了很好的化学作用，我们来听听看。 所敲响节奏，我面 速转动光暗，一生也睡不够。打开这幻象，或约定我为何需要逃走。打开这幻象，或约定我为何需要逃走。打开这幻象，或约定我为何需要逃走。打开这幻象，或约定。打 装睡的人是黄远仁演唱，选自电影《一念无明》当中的插曲。今晚上就要揭晓香港电影节在 金像奖 、他们 八项大奖，四个主要演员全部入围，包括男主角、两位女配角还有男配角曾志伟，对，然后包括导演自己都入了新导演跟最佳导演，然后还有编剧他女朋友、一个非常漂亮女生，他们简直郎才女貌，我们都说这位导演跟那个女编剧应该可以直接当演员了，那种好看到这种程度。那当然还有那个这部片的，因为音乐真的很重要，就像刚刚讲我们在讨论这部片的音乐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部片很重要的灵魂。那他的配乐家叫波多野裕介，不是波多野结衣， 是个日本作曲家。 对对对，日本作曲家，对，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组合。对，那今天晚上会揭晓，我们都很看好男主角应该会是大热门，就二选一的状态，然后男配角也是，然后女配角几乎大家都说应该就金燕玲了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应该赶快趁着时候赶快去看一下，然后晚上来听揭晓。 没错，就看这电影就会有认同感，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奖项的提名。嗯，在里面看到像这样的故事内容，你要讲一下大概内容，为什么曾志伟跟余文乐愿意来接演？ 我还是要讲一下这部片，其实真的很像海边的曼彻斯特哦，就是他讲的就是人在最低潮的一个状况，人遇到一个困境，落在最低潮的状况下，他要如何 要想要往上爬，但是他却有很多无法自己的一些状况。就男主角袁乐，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白领阶级，那他因为母亲已经患了，已经年老了，然后有很多状况，所以他本来有个很好的未婚妻，但他因为他一直要执意要照顾他的妈妈，然后就出了很多状况，甚至后来那个这个先不要破文，反正 anyway 他最后就不得不因为一些意外之后，他就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终于康复之后，他又出来重新面对这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一方面是社会很难接纳他，一方面他自己也很难走出来。这时候唯一他的支柱就是他的父亲。那他跟他父亲之间两个人又偏偏生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房间里面，要如何从那里面两个如何在那种互相爱对方可是又互相恨对方那种，你知道亲人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你知道又爱又恨的那种矛盾情节，其实这个故事就在这里面去慢慢的增长他要如何走出来。其实跟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里面的那个凯西·埃弗雷克，我觉得其实是很男主角其实跟他有很相似的情境，就是其实他很想要走出来，在心里有一个小小欲望他想走出来，但是他又一直自怨自艾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然后在那个状况下其实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海边曼彻斯特就是那个小男生。那在那个一念无明里面，其实就是他的父亲曾志伟。那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互相扶持，可是在互相扶持之中又有一种对对方的那种犹豫，你到底能够帮你什么，我是真的那么爱你吗？那两个因为之前这对父子又有一些多年前又有一些矛盾存在，那他们两个在那种中间如何去把自己最心中最最最最深的那一块，其实是他爱对方的那个东西找出来。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而且主要是吴仁在里面那个演技，我有看一个访问，就是导演说我原来整个非常的投入，像里面有一幕，比如说他应该要有点失控，就一直在塞巧克力，因为巧克力是可以，据说是治疗可以让他心情变好的忧郁症的， 对，抗忧郁的一个东西。 然后导演说，其实我们已经要拿到我们要的镜头了，可是演员他还想继续试，就是他就觉得哇，其实他真的是非常投入，能够让一个演员，好的演员要投入这部戏，表示说这是真的是他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就是演员，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在一个下午里面吃掉两大盒 Snickers，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你可以吃一条两条没有问题，但是吃到一盒吃完你还要吃第二盒的时候，可是他一直逼自己不行，我就是要去拍出那种沮丧与绝望这样子，然后但是那种沮丧与绝望，你又觉得是你是一个想要寻求希望的人，但是那个希望似乎又在你摸索不到的地方，那种绝望感，我觉得那是很厉害的一个拍摄，很厉害的演技。对， 里面饰演他女朋友的这个女配角也是得了最佳女配角的这位 入围最佳女配角，对， 方 浩文， 他是个歌手， 对，他其实很多年前在台湾出道，但是在台湾当时的定位是一个等于是被定位为所谓的幕后创作，他其实就有点不是那么适应，所以他后来回香港就开始走一些比较独立制作音乐制作的方向的一个，这么多年他也就一直这样有点就是起起伏伏，一直到今年终于被大家看到了，包括他的表演还有包括他的音乐。 这首叫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在香港大红，你上 YouTube 那个点阅率爆红，好像多少说中了现在香港人的某些心情，对不对？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大家其实因为大家很多人后来乐迷也都发现说原来他已经在香港等于是奋斗了10年，到一直到今年才被认同肯定，而且就大家觉得就跟另外一个歌曲就是说并称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神曲这样子，还争说谁最会唱歌，我觉得他终于在今年被大家，而且比较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香港很有意思，就是乐坛的歌手很多女歌手都会跨到来表演，表演然后再回去唱歌， 都很没问题，这样 对对对，很厉害， 都有这个传统。我来听， 对，像林忆莲也是，最近大家也都又再度注意到她，她其实早年很多港片也很有意思， 我们就来听方浩文这首《你是你本身的传奇》，来自电影《一念无明》当中女配角。 每天追赶为支撑一个家，被压抑的习惯，我内难说出吗？快乐要靠成功吗？最后献上天价，名牌或金色 该不该珍惜，人总要向上吗？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学会珍惜，未能放弃。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纪，活着就无悔地做个你爱的你，请记得吧。失之间无法准备，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前路累阵次在高飞，即使不完美，只需经历你自己。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这是歌手方浩文，被称为今年香港神曲。然后，可是我跟文景，我都觉得听起来有点 Beyond 啊，或是那种， 对对对， 哦，这就是会让人家有一些泪点的音乐。 对对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励志，嗯，对自己的鼓励，然后寻找人生未来的方向。 嗯， 对，就一定不能够放弃自己这样子，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一个。 嗯，然后我们说《一念无明》这部电影，在这个周末已经上映了。 嗯， 你要讲一下，文志要讲一下，因为你一直说他跟海边曼彻斯特， 我讲了太多次，因为我觉得男主角其实真的都位在一个很相同的处境哦，就是他其实都遭遇过丧亲之痛，小小的爆梗啦。然后在丧亲之痛之后，因为他都会内疚归罪是自己，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但是他一蹶不振的同时，其实你可以知道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他在追求希望自己可以人生重来，或者是重新再起的一个那种状态。但是外界的环境总是不允许他，或者是其他人有人总是一直在落井下石，或者是一直在毁坏，但是一直还是会有一个希望在那边，你可以感受出来那些小小的希望一直是支持你重新再出发，或者是重新一个人生的光明的一个遥远的，在隧道，在一条很黑暗的隧道的里面，你可以看见远方就还是有那么一个光芒在让你充满了期待这样。那你不知道那个光芒有多远，但似乎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让你可以让你好像可以勉强活下去这样子。 你讲得好感人哦！ 啊，真的吗？ 我差点都要被你说服了。 哎，你明明就已经被我说服了，但是有一点没有说服你。 对，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我刚刚说最大不一样，就是这部片《一念无明》的男主角余文乐乐比《海边曼彻斯特》男主角那个什么艾弗列克， 凯西艾弗列克 帅多。 所以帅是他的原罪吗？ 对，不会不会，我觉得他这部是真的还演得蛮好的。对啊， 有啦，但是我后来有问导演，导演说其实是真的，他也当初也没想到，因为他自己还没看过那个《海边曼彻斯特》。 哦，了解， 对对对。但是他也听很多人都有讲起说， 这个， 问他这个话题，甚至都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但导演就说，因为他一方面他也还没看过，但是他有看了那个海边曼彻斯特的预告跟那个剧照，他说其实很明显的不一样。他说那个海边比较那个看起来非常的宽敞，就是 open space， 所以比较不会像香港这么的郁闷。刚刚讲的，它就是个瓜居，它就是一个很拥挤的城市，其实就是所有东西都被遮蔽了。 嗯，对。好，我们今天邀请朋友是文志，然后来推荐我们这部电影《一念无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Imborrable momento que siempre guarda el corazón, porque aquello que un día nos hizo temblar de alegría Es mentira que hoy pueda olvidarse con un nuevo amor. He besado otros labios buscando nuevas ciudades. Y otros brazos extraños me estrechan llenos de emoción. Pero solo consiguen hacerme recordar lo tuyo. Y no olvidar la mente de vivir aún a mí. Vale. La vida y amores que nunca pueden olvidarse. Imborrable momento que siempre guarda el corazón. Porque aquello que un día nos hizo temblar de alegría. Es mentira que hoy pueda olvidarse con un nuevo amor. He besado otros labios buscando nuevas ansiedades. Y otros brazos extraños me estrechan llenos de emoción. Pero solo consiguen hacerme recordar lo tuyo. Inolvidablemente me miraron. 我们听到这个音乐是西班牙的 Pepo and Bebo and Cigala， 应该是钢琴手，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歌手吧。我就说我今天坐捷运来的时候，我就跟文志说很有趣，就坐捷运对面坐的是一家日本人，就爸妈带着小孩。我想哇，日本，哎，日本人现在来台湾，不是台湾人都去日本了吗？都去 看樱花，樱花季耶。 对啊，然后我就哦。然后在下一站上来一家子，就是长着也是外文，然后那个是南欧的棕色的头发的，一听哦是西班牙文，也是西班牙爸妈带小孩来台湾。我说西班牙，我也好想去西班牙，但他们也都来台湾，就觉得好有趣。嗯，我们都想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或生活，但是事实上也许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别人也想来拜访的地方。刚才在广告中间，小花已经来到现场。Hello， 小花。 Hello，Hello， 光小姐，大家好。 干嘛忽然间客气起来？ 小花一进来就啊， 对啊，这是因为今天算是 回娘家。 如果说你第一次来这边，我还记得是五月初啦，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说那是她过了最痛苦的一个母亲节。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是一个。高三学生，然后非常的 忧郁， 非常的忧郁，重度忧郁，然后常常请假在家里，然后也玩一些音乐创作。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声音访谈，我们就邀请说有没有年轻朋友，他们有没有自己创作呢？于是小花就来我们节目，那时候我真的记得你就是个有点苍白的小女孩， 面无血色， 然后因为那时候你妈好像就有在就是有稍微跟我提到说你的一些状况，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我们只知道你很有音乐天分，后来才知道你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谷底的时候。 对，非常，那个是大家人生第一个最就说来话长，其实在那之前有一些酝酿，然后只是说在那样的状态下 常常请假在家啊，然后就收听台北爱乐、嗯、那时候才开台没多久， 嗯嗯， 然后由于这样的因缘很巧嘛，就到这边啦，然后雷光小小姐是我的偶像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啊，让我妈跟我说哎，光小姐邀请你上节目哎、欸，然后我就尖叫这样子。对啊，那哇，这样一晃眼是21年，好可怕。 对，我们讲的是21年前的事情， 是， 所以我就要说现在那个小花也长大了，嗯，因为前阵子也是遇到一个年轻朋友，他就说啊，声音纺织机，他就说我从小就，我说你说的小应该是高中吧，应该不至于到幼稚园吧，他就赶快就对对对，是高中。 其实64年如果就听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那他真的 也 太、欸、 我觉得可能啊，对啊， 是有可能。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因为他应该现在30，有没有二十几岁？25、26岁，那一出生就在听， 好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我猜应该是25岁之类的吧。Oh my god！ 他会知道自己在听爱乐这件事情吗？ 或是父母放？ 而且他说的是声音纺织机，不是爱乐。他说的是我从小就在听声音纺织机，所以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 Oh my god！ 其实节目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营养的来源，就是在繁忙以及非常苦闷的高中，就是有时候升学压力压着，其实非常单调的生活，每天只是读书考试，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嘛。那这个节目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窗口，它容许各式各样的音乐在这里发生。 嗯， 然后我们录的怎样在就妖魔鬼怪还是什么，然后都可以来这里分享，然后对，也有一些朋友可以交流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个拉住的一个力量。 嗯， 对啊，我今天还带了一个东西，可是怕光小姐会尖叫。 什么？ 就是那时候 我 刚好也说 我写的卡片，我写给小花的卡片。 对 啊，我看1996年我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由于是因为他的关系、因为光下的关系把你走带出来吗？ 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后来就我一直都没有，我那时候吃下那些药物，然后在家里昏睡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期许是说，我可不可以有一天我可以比较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那年纪也许还不清楚，所以后来就好像一路上也在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对，一直在找答案，那今天也会分享一些历程啊。 嗯 嗯， 嗯， 对对对， 好啊好啊，因为刚才我们跟文志哥哥跟文志哥 突然间 就来聊，就是因为他最近说他带来一部电影嘛，就有点像之前海边曼彻斯特，然后这部电影叫一念无名，然后里面讲的也都是一些你不知道你在人生中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逆流，有些逆流来得早，有些来得晚，但是我觉得真的说一帆风顺的人生好像其实也许并不存在。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些事情，我们要怎么继续往前。所以小花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过程吗？ 当然了、因为前一阵子就是2年前我妈妈生病，然后到陪伴她、然后一直到她过去这样子，可是那个历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就看到一个人其实在可能被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是不可逆的状态下，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才真的去思考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命，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接起来的那就算是宣布说不可逆，然后他接下来如果是要以很唯物的话，那就他没用啦，然后他可能是不是让他很舒服就赶快离开但是后来就很感谢我们佛学老师，就是他就说其实这个是人生很珍贵的时候，一辈子都在奔忙，其实我们很少时间可以缓下来看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他每一天的过，然后就发现中间有一些让我觉得很震撼的事情，包括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出现在他的病榻，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带着老照片来跟他聊，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个欠他好像十几二十年前欠我妈妈借他50000块钱，其实那个数目没有很大，可是那个朋友他就一直辗转的挣扎，因为他人生不是很顺遂，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些意外然后手受伤，他就一直躲避这件事，可是当听到我妈重病后来他也出现在病榻前，然后还我妈妈钱，然后告诉他这些事情 那我那时候有看我妈的面容，其实她还蛮平静的，笑笑的，然后就是接受这样子。可是就觉得说，其实那每一天每一天，我在感受，跟我妈妈一起同步感受说，哎，人生活的那一种，也许是夕阳，可是是很温暖的，或是说，我们在看每一天里面的，它变得那个值是很醇厚的，对。然后，那我妈妈过去了之后，我也再返回来看呢，因为常说一个人一辈子是希望他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们常在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打结啊或是一些受伤啊，那如果可以不是说经由过去了才去思考这件事情，而是在我们还有呼吸的时候，然后开始倒回去看生命中哪些是我好像还没过去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开启了这样子一些探索，就是发现我常常在下一段的人生就会跟前一段因为某一种因素，也许是我觉得我有更好的目标，也许我觉得前一段有我很不堪的地方，我就会跟他画一个界限，然后也许有些人就不往来了，然后也许就这样生命里面就切成一段一段，然后后来就尝试去探索不同阶段去找回这些朋友，然后去跟他们聊天，那等一下也会听到就是一些过程的一些发现这样子，对。然后见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听到他的作品，那只是这个等一下大家听到的话是已经改成钢琴版。对， 我们要不要就先来听一首啊，就是你带来的第一个，那你要讲一下这个曲子的故事吗？ 这首曲子它本身如果说歌词，原来它是有歌词的，然后它是我们大二还大三去参加 Sony New Power 音乐大赛那时候投稿的曲子。那时候是一群因为我有一个画室的朋友，然后他的死党是就是以前附中美术班，他的死党有在创作，然后有玩一个乐团，就以前附中吉他社，然后他就说那你愿意去当起那个 keyboard 手，我都当然好啊，就混在就我这女校出来就是这就混在一堆男生里面真的是太棒的事情了。然后可是很好玩是找出以前老照片就看到那个反差，就是说很乖有没有，就是看起来就是所谓就乖乖牌那种样子，就是事实上在那个过程就是听他们在那边嬉闹啊，然后常常我们都在等那个练团室啊，因为有时候阿通博或是阿帕都是都还蛮满的，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着要去，然后觉得见到他的时候就让我回想起某一种时光，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就是好像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目的，可是就是一群人一起玩团一起创作。对， 所以这个曲子就是你把它重新改编成钢琴曲。 对，因为原唱就是这首作曲的他我们称呼他小强啊，那他后来听了就觉得就找回以前我们后来有买到就是网络上还流传那种全新的，然后那时候有出一张合集，还跟拖拉库一起出合集，然后后来就在网络上我们把它找到了。那他听了以后有些感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我某种程度我们都有一点不一样了，然后可是又有见到他又有找回那种好像以前熟悉的某种感觉，他就说小花你可以把它弹成钢琴版的，就纯粹钢琴版的，我说好啊我试试看啊，就弹进去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看，我觉得也把见面时候的感觉以及对于那一些朋友以前的感受还有大家现在过的生活则融在一起。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刚刚听到这首曲子，就是小花演奏的钢琴，是改编自当年玩团的、 那个、一首歌叫 Gina， 然后是小强的作品。 你们的乐团叫什么名字？ 叫第三者、啊、Third Party。 他记得， 我想起来 了，我还有 CD 呢。 我这假的， 我也突然想起来了。对啊，那个乐团在当时、 有来过节目的样子，团长 有 来过。 有 为什么叫第三者？ 我不知道、 欸。Third Party 现在Third Party 这个词现在的译法应该叫第三方，比如说第三方。 对。 刚刚讲话的是廖威，他在我放音乐的时候他进来了，然后他一进来就跟文志哥呛下说：“我也是一位懂很多的文科男生。” 我是懂很多文科男生不懂的男生的事情的男生。他刚才是这样子。 你要老鼠对不对？那么绕口对不对？ 廖威就是你现在改名叫廖威善，那我该怎么称呼？ 就叫廖威就好，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区分老朋友跟新朋友的方法。因为叫我会叫我廖威的人，至少是2007年之前的事情。 廖威也是当时我们征求来声音纺织机的年轻朋友，当时是 高二。 对，我说16岁，你还在？ 没错啦，那就是16岁了。我可能记错。 请问你现在几岁？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时候是一个 啊，你现在37岁了吗？ 对，全国的捷运就只有从动物园通到中山国中的时代，就是那时候是我17岁的时候。 那时候去北艺大好像还那叫艺术学院，然后还要坐台企。 对。然后那时候最炫的周末娱乐，就从我家坐捷运去东区有一家叫高塔唱片的唱片行。 啊、 高塔唱片、 哦、 高塔 Tower 唱片的唱片，那时候还 在高塔唱片。我想在想说高塔是哪一家。 没有，这个习惯应该是来自于那个 某 鸟 开头 的六老师，喜欢把英文译成一些奇怪的中文。 对，他也是宗师之一的时候助长。 没错，今天好开心，因为小花刚带来钢琴改编曲，然后廖威你等一下也会放你做的作品对不对？因为你后来是去念东吴的音乐系跟研究所，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因为我当初一开始我不要说影响好，就我的音乐养分一开始是从向光下他们你们这些人的开始，可是我后来却自己却走入学院吼，那就是去学十二音列，去学所谓的学院派，我必须讲加上引号所谓的学院派的作曲啦。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看。 我们今天像是声音纺织机聚会，如果你是新加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点，这叫什么，疯疯傻傻的，就是青春嘛。然后如果你是旧朋友的话，我知道很多是从以前我们一开始时候就听节目，你会觉得无比熟悉。因为我就说纺织机之友，就是有时候会像小行星一样，过几年就会或过一阵就会绕回来。 你隔76年 了。没有， 76年那个是彗星。小行星其实不会绕回来。 你是懂很多 的。小行星其实不会绕回来， 这个懂蛮多的。 一直纠正我们两位的语病。可恶的廖威，好讨厌。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来听小花跟廖威作品。我们现场有准备一个电钢琴，我现在才知道 电台有这么厉害一台 Roland FP80、 啊、 这台太强了，我刚好试台，我就觉得、天哪，原来我的歌可以弹得这么好听。所以等一下小花会唱歌然后弹琴给我们听，以及介绍他在这一阵子的一些想法跟感受。现在听到这个是我在阿姆斯特丹街头买的，是一个街头乐团，他们组合编制很有趣，有手风琴，然后 tuba， 还有俄罗斯那种琴叫什么巴拉莱卡，对，三角琴啊、然后 double bass 等等，他们演奏是巴海贝尔的卡农。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就是说节目一开始说今天的节目很像声音纺织机的节目本身就很像一个时光凝结机，嗯，就是只要你回到礼拜天的下午，还好每个礼拜都有礼拜天三点左右就会有类似 déjà vu 的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发生可能是好几年才一次，有些可能是21年才一次。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朋友，一个是廖威，一个是小花，然后还有我的大学同学吴文志。廖威刚刚走进来，他就说他对我们电台的改变做了一些观察。好，开始。 哦，不是，其实不是改变，是一种岁月的痕迹。就是因为之前这边电台的男生厕所就是绿色的门，女生厕所就是粉红色的门。 嗯， 然后刚刚我要去的时候，两道门分别褪色成很接近的颜色，所以然后我就很紧张了一下。 没有，其实就是淡淡的。 没有，以前很深，我记得，至少我印象中，我的记忆中以前是很深的。 嗯 嗯， 对，不可能搞错，搞错的一定是借口，说他搞错的一定是借口。 好，我同意。但他现在就是属于淡彩分彩的那种风格。嗯，这就是20年前跟20年后的差别。 我只能说我刚刚没有秉着男左女右的刻板印象进去，这样就错了。 因为刚好是相反 的。是 的，但除了厕所门之外，其他都没有褪色吧？ 对，都没有。 好讨厌！ 说真的， 都没有啊， 还好 都 嗯。然后那我们就是 没变啊，多年都一样， 都一样。 嗯， 对， 还是有一些不同。然后小花从我不想要自己修，我不想要自己修哪里变了。对啊，小花刚放了一首你的《The Third Party》。第三者乐团的创作，你把它改编成钢琴曲。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 track 是什么？这也是跟你最近生命的经历有关，因为你说，在你妈妈生病到过世这段时间，你开始真正的去了解生命的存在的那种，温暖或者是意义。 对，开始在想说，哎，我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很可惜的事情啊，或是我有没有什么还觉得？欸，它是有在我生命当中是一片黑暗啊，或一片雾啊。那我就试图的去拜访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开中间我开了国中同学会，然后也见了高中的时代一位手帕胶，然后我们就聊聊当年的事情， 嗯， 然后也一起有一些欣喜的发现啊。那我先讲一下我国中同学好了，因为找到国中同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以前有所谓的能力分班，但是还好我蛮幸运是那时候有个政策下来，所以他只能偷偷的进行，所以我一开始我拥有比较正常的班级。那我们班就是大家个性都不一样，然后很奔放。那时候因为国一的导师是一个还蛮尊重孩子意见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班还自己跑校外教学，还自己去，然后就同学见面的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是妈妈了， 嗯， 甚至都还生了什么第二胎这样子，然后在一开始都是在交流一些带小孩的事情啊。那其实我之前有去教学或什么，也还是可以聊。那后来我们就因为同学有带毕业纪念册，我有带一些老照片，可是我觉得最震撼就是有个同学，他那个以前我们毕业留言本还带着，对，他带过来。那他整个是已经捧成一个圆圆的像球一样，必须这样捧着，因为我们以前居然把各式各样 3D 的东西把它试图贴到 2D 的平面。这不用说什么勿忘笔中人啊，勿忘我那一类，或马到成功那一类的留言，还有一些什么写比如说写信让你猜什么什么你看呢，什么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留言。可是就在那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拍照，因为他真的是手边每个同学自己手边的东西就把它贴上去，就很直接很直接的表达对这同学的喜欢，或是说对他的祝福， 嗯， 但也没有多想，就是我觉得天哪，而且那个时代是没有现在像电脑文字那么熟悉，都是手写，然后还有人用以前我们应该都有什么，比如用尺啊，然后就是抄一些什么歌词啊，所以每个人字体都不一样，都有他一些风格， 嗯， 然后我突然觉得啊，好漂亮哦，就拼命拍。那我们也觉得对于那个时期就是在一个没有就是其实 就觉得、欸、大家其实还蛮奔放的、嗯、那之前也很感谢光华姐就是给我一个就是告诉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后来去华冈艺校教学。那那个时候其实去到这个学校就跟以前的北女中那种很要拼第一的那种特质是完全不一样。一去我就开学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我们欢迎新进老师什么科某某某，然后全场耶，然后啪啪啪一直跺脚，然后他的校区也很小，我觉得天哪，就是整个一直震一直震，就是大家是那种非常奔放的、嗯，然后在班上也是，那因为就试图的去开放一些空间让他们可以玩，因为很多创作是需要玩的空间。那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其实也是我还是会考，可是尽量是以跟就是他们真的会有参与的那种感觉，所以等一下大家会听到是还是以前我玩团的曲子 Smoke on the Water 就 Deep Purple 的，然后把改成钢琴版，可是前面呢会听到就是华裔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上大一了，嗯嗯，然后那时候他们高一的时候应该是期中考试吧，然后我请他们，因为我们要玩节奏，因为他、嗯、我教的 是舞蹈跟音乐对不对， 对舞蹈科他们的音乐感受或是什么、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好玩哦，刚好把我硕士论文的东西拿来实验、嗯、然后一直玩，然后我请他们先有一些节奏的体验，就是、嗯、比较简单，就是说用 rap 的方式选一首你常听你喜欢的歌词，然后把它 rap 出来之后呢，你用一样一模一样的节奏，然后填入你自己的歌词，这样。 嗯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还玩的蛮疯，我就放一台 iPad， 学他们就自己去那边考试，然后自己录音，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前面先听到，就是高一的孩子。 對嗯嗯。好，我们来听这个小花在她的教学现场的录音。华冈艺校的同学， 对， 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在这里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然后哎，前面他说不用吧，他说要哎、 欸，我刚没录哎， 没关系啊，好，继续。预备， 是哦， 吗？ 我还逼那么久， 快点啦！录在录音，在录音。 好，对不起， 好， 再下一首、哦。 好，下一个， 预备 ，Go。 还记？等，干，等一下，五，再次，七，八。还看着去年那张唯一的相片，想着你死去的那家医院，摇摇头，为着人生无常而叹息。我不哭，你爹娘说把你交给我，叫我把你脸书通通关闭，安息吧，我会记得你微笑。耶、yeah! 前面是华冈艺校的同学考试的时候他们自己唱的 rap， 对， 然后后面这就是他们的老师，就是小花老师自己在家弹的， 对， 你这个声音拼贴作品的意思就 对、对对，大家还可以听到那个钢琴声还伴着那个啪啪啪的声音，是拖鞋的声音， 就一面弹一面踩， 对对，因为就是觉得就是自己整个与团同在，然后而且在弹的时候我真的一直想到这一票孩子， 嗯嗯嗯， 甚至他们某一种舞蹈风格，就是那种现代舞，把它放下来。然后有一位黄玲玉老师，他的编舞就是很多，大家会在那边唱子。 小花现在在录音室里演起来，先把头发放下，然后在那边甩头， 然后在颤抖这样。然后是那种颤抖，然后一堆这样，很像那种 抽筋 怪物，对，很有趣的。 小花跟以前一样，就是很可爱，然后只要在音乐里面或在生活里面，她都可以找到我 我觉得这个改变真的是算是很还，可是其实是你的本性哎，就是一直、 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是被好多东西缠缚起来，所以我见到我刚刚说见到国中同学，其实这比较像是我国中时候的样子，对，就是那种。因为我还发现说，哎，有人在那留言本里面贴丝袜，然后我说谁啊，那么搞怪，然后发那是我哎、欸，然后想啊，那丝袜就打开来，里面还一颗石头，然后想啊，那阿公送我的雨花石，我送他一颗放在里面，然后我们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难怪那个纪念册会膨成一个球一样， 对对对， 完全 大家都。 听到的是小花的钢琴演奏，你现在录音也是一样，好像也是用你家卡，该不会还是用卡带吧？为什么听到那种 手机啦？手机、 对，手机。可是、对，以前是卡带没有错。 对，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着卡带，然后我们一定放一放的卡带就哇，就是疯了，因为他的音乐好辽阔，我们就说那个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我今天也有带就后来切歌就在动物园录音啊。 对，哇，很怀念的时光。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下面一个作品，是来自也懂得很多的， 是懂得很多文科男生不懂的事情的男生， 懂很多文科男生不懂的东西。 对啊，可是我现在档案有点那个，你要让我确认一下。这是什么？ 第一首，你放错、 不是放错的，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哦。好，没关系，好，大家先聊点别的。 好 的，对啊，那位你要放的就是这个， 对，这有这首， 是是，那位有没有介绍一下？ 好好，我准备好，我准备好。 就是这首其实是当初那个，因为我今天会特别带来这首，是因为现在刚好我知道当初所谓的世界首演的时候呢，这首曲子是由我现在眼前的小花姐唱的，这样。那时候 就是你的作品的世界首演， 对，没错，也就是。 请问有第二次演出？ 其实有，就是我毕业演会的时候。然后后来把它改成那个《绝恋四重奏》版本，它是一首本来先乐女中音。的声乐曲，然后他的歌词是来自那个某个时期常常在光夏节的节目中听到的聂鲁达的诗 的歌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把它改成那个，改成那个弦乐四重奏。那歌唱线条的版本是就是的部分是由中提琴担任。然后这首曲子其实，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说。我跟别人新朋友自我介绍的时候，嘿，我念音乐系，念到硕士毕业，学主修作曲。然后第二个问题，对方回来问你，那你做什么曲子？然后后来听说这叫做前卫，所谓的前卫古典啦。然后我其实用的方法是，有点我个人觉得有点像是那个亚纳杰克，就是那个捷克作曲家，那个名字很难拼的那个那位。然后用了 国民乐派的后期的， 对，然后用了很多所谓的空心五度跟四度的和弦，那大家可以听听看。 因为人家都说音乐是要看你这个曲会不会得奖，就看谱漂不漂亮。 对， 我要看一下， 这很丑啦，这所以从来没得过奖， 你都没有那种聚在一起的音堆，也 没 有那种上上下下的图。 没有，所以我从来没有得过奖。我 就是要这样 看一下， 就是要 看起来像 看起来像幅画一样， 看起来像幅画一样。 不用管他演奏出来怎么样，但是看起来像， 就是 演奏起来不好听也没关系。 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训练应该要是谱写下去，当中就有音乐。不过你有没有做到，只有你自己知道。 哦， 对， 所以有些人有可能就是谱写下去，但他脑中不太确定， 对， 演奏 长什么样子。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这没有发生在廖威身上，因为这个谱看起来是正常。然后我们来听看他的音乐，因为他在高中和平高中16岁的时候来带来的音乐，他就说他要做一个让电脑音乐。所谓的电脑音乐，我们以为是用电脑作曲，事实上他是让电脑就整个机器发出咯咯嘎嘎的那种声音。他说那叫电脑。对，然后在多年之后，他念了音乐研究所。我们来听他的作品，然后这首《弦乐四重奏》。 笑，爱你的声音陪我漫游天际，少了你便只剩空虚，再一次爱只剩惆怅。我对着你日间的声音，夜间的皮肤，歌唱，歌唱。用一生的无眠织就，就做一首诗，歌咏这宁静的月色吧。一首歌，直到我低垂入梦。你的双眼紧闭，我跟随在后，在后，来伴你航向，来伴你航向多愁的羊。结束了，刚才的曲是廖威，然后词就是你说是聂鲁达的诗， 陈黎翻译的、 然后这首曲叫 Love Affairs， 是他本来的标题， 不是他那个诗的标题，好像叫做今夜我可以写出的样子，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这是你的心声吗？ 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 谁？现在不能讲，因为你 可以讲他 已经离婚了， 他知道，对对对，就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了。 很久了啦，我谁没年轻过？对不对？ 廖威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场里面唯一已婚人士，但是他看起来在我眼中还是个高中生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像你以前高中我第一次看到， 太多、欸， 对呀、啊， 没什么变， 你真的看起来好年轻。你跟我讲话，现在二十多岁， 没有没有，我太快，哦是啦，不止了， 很棒哎、欸，廖威。所以你这个曲子你是在哪里？找你们学校的乐手拉的？ 对对，都是学弟妹这样子。 在学校录音。 对，在学校录、因为后来这首曲子后来本来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有演过，可是后来觉得那一次效果没有很好，那后来就再找大家再好好把它弄一次这样子。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吧？你要介绍第一个 track， 放最后好了，先放最后一首。 要讲一下吗？ 最后这首是那个钢琴跟小乐团的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哈，它是我自己采用那种。因为我们学所我要讲加上引号了，所谓学院派的音乐的作曲训练，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音列哈。音列就是你其实就是你要决定一个旋律，然后你要把这旋律去变化。那可是变化的话，我们教徐麦克那一派的做法，其实有时候会跳脱听觉，就是他们就像刚才光夏姐在那个。之间跟我们讲就是谱面上的华丽，但是我期待做到的是两者兼具，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曲大概多长？ 三分多吧。 好， 四分，三四分，三分。 那在这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对啊，就是你那个时候21年前来声音纺织机的时候，你是什么状况？因为小浩说他是在特殊的情况，你那时候还 OK 吧？我只记得你那时候好像有，是不是有些那个 那时候有我身体上的一个状况，就是血小板很低，就是那种别人割到一下压一下都没事，我可能要很麻烦，我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啦，可是就比较麻烦。后来那个问题也没有了，就他那个问题其实很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怎么走的啦，就 长大了就没了，是， 对啊，就没事。有一件事情，那个我们某位那个纺织机老友。L 开头的纺织机老友非常的嫉妒，因为我因为这个问题不用当兵， 他对这个他觉得很不满，对啊，因为他当兵他被分到什么小金门、欸， 没错啊，没错，是大胆，我还记得是大胆， 真的很 大胆，是金门中的金门， 然后听到廖威不用当兵，他简直。好，我们来听看廖威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说的迷惘青春期之后。后来去真正的念了音乐系，然后念了音乐研究所，然后跟我们都完全是走不一样的路，进入严肃音乐，就是新古典的前卫古典的领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作品。 我们听到是廖威的作品，哎，我觉得蛮好听的耶，有那种，但我都只能在我记忆中搜寻类似的元素，就有普罗高菲夫的感觉。嗯、 有人也这么说普罗高菲夫，然后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钢琴当作 打击乐 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刚刚听到的五声音阶的旋律，这样子。 嗯，很棒哎，廖威。 普罗高菲夫是那个魔法师学徒那一个吗？ 哎，应该。嗯，魔法师的好像， 那个曲，那个是你是说幻想曲那部电影的配乐，用的配乐不是？ 可是我觉得有点像的 感觉。大，让我们讨论一下。文字的话问了一个我们， 我 打打败 所有 人， 打败所有人， 果然是不懂很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廖威、小花还有文字在现场。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今天声音纺织机的朋小友们、老友们都来了，廖威跟小花，大概他们是六岁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但那是20年前的事情，好像还有一些朋友，像我们刚刚有讲到陈志廷嘛，志廷他现在人在香港， 对， 然后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还是高中生，他那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寄他的周记给我看，然后就是很，我觉得他周记就是很好笑，我不知道。 你还兼导师吗？ 他导师显然已经看过，但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寄给我看啊，因为我就看了捧腹大笑。文志，你好像也是建中的嘛？因为他是建中啊，他就我想你们建中学生是这么好笑吗？因为他就说他们遇到北一女的学生，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社团活动，就是大家在外宿，然后就在游泳池边看到有两个北一女的学生在游泳池边，然后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就游过去，就是请问你们打牌？缺人吗？怎么之类打麻将缺人吗？然后自己觉得很幽默，但是女生完全不理他。然后我觉得志廷风格就很有趣。他现在已经你就在香港，他去年刚拿到学位，他念完电影配乐博士了。嗯，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做配乐，他是研究电影配乐。哇，有没有靠他？然后他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在港大， 香港 大学。 港大， 嗯，港大， 对啊。然后小花刚刚讲到名字，像 Ziff， 他在维也纳， 他在维也纳 是， 还有安慈 在， 安慈在那个新竹地区的小提琴名师啊， 哦，真的，他是， 他后来去，好像我没记错，好像去新竹师院还是哪一间？ 安慈是拉小提琴，他不是拉中提琴， 他中提琴，他是拉中提琴，对，他中提，对不起，他中提琴。 Hello， 好想念哦。对呀，啊， 我们之前还组过一个团， 对对对，短暂的 摔摔摔，因为团名太不吉利了。后来我们就接二连三，要不就摔车，要不然就摔倒， 或者摔琴之类的。 对， 你们两个跟安慈， 对， 我们两个安慈，对，就是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是那个一开始第一场获得移动城堡的， 是哦，好怀念哦， 就想 要 把 它 乱玩出来，然后就是弄了一下子这样子。 然后廖威就是把谱给我们，然后就拉手风琴，然后 我弹 double bass，然后还有中提琴。 廖威，你主修是？ 我主修作曲啊，可是我大学的时候 pick up 一样乐器叫做低音提琴，就是那个低音提琴。 好多才多艺。 没有，其实我跟新朋友认识的时候，所有主修作曲，他们一脸疑惑，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印象中音乐系的学生就是不是吹，不是就是弹，就是拉，就是打嘛。然后我就 吹弹拉打， 然后那个我的解释就是，学作曲组就是你吹弹拉打都要会一点。的那种， 嗯，当然都要知道那个乐器它的， 你才会写出合理的音乐。 嗯，好，啊，如果 for 第一次听声音纺织机的人，就是其实或者你听很久复播的人，其实这才是纺织机本来的样子。就是大家各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放什么放什么，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对对，我们就是这样， 就是一台棉絮掉满地的， 没错，最后织出来根本不成样，不会好的。好，我们再来听小花，你说，你接下来听到这个音乐也是你自己改编的一个曲，也是你的回忆， 对，就也是那时候团的，就是Bon Jovi 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然后。完成，因为毕竟20年后嘛，所以他长相有点不一样。 你重新改编？ 对，就自己玩一个感觉的。 嗯嗯嗯，来听看小花演奏的。这个钢琴手很帅，很帅气的钢琴手，这是小花自己在重新弹 Bon Jovi 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因为后来我在就是重新见到这昔日的主，就是我们那团的主唱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只是混进那一堆大家在一边玩团，然后我都没有细细看那些我们在练的歌词，因为包括像 Mr. Crowley 后来看，哇，这歌词原来是长这样的啊。然后我还问他说，哎，那你以前就是都唱原版吗？他说对啊。然后哦是哦，哦是哦， 歌词到底讲什么？ 还蛮 啊，上去 晦暗深奥，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 所以你是高中的时候加入那个团？ 没有没有，大学、那大学因为念哲学系，就是整个是非常奔放的。对啊，我是 L 先生算。 等一下，哲学系为什么会非常奔放？ 对啊。 思想很奔放吧？ 思想奔放，但看起来行为上不 奔放。没有，就因为课没有啦。 思想奔放， 在课上可能不见得听得懂，但是就是大家其实 每一个哲学都想实践一下。 没有，大家其实另外做很多很多事情，譬如说有个学长他是马来西亚侨生，然后他看不下去了，就我们不知道在混什么，然后就说我们来组个剧团吧。然后就开始，所以后来我有做配乐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对，他就把我们拉在一起，然后他写剧本，写关于比如说写他的家乡啊，写他的原生家庭啊，然后还有他的观察，然后后来也带动其他人开始写剧本，然后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有开读书会啦，那只是说我觉得他说奔放是相较于高中，我觉得高中在那个体制绑着，尤其是像高三，觉得真的是我最近还跟以前高中同学就是联系，就我们见面聊的时候觉得很好笑。像以前我们体育课啊，我举个例好了，就是一进去他就告诉你说，就我们期中考要考排球，然后你要对空打50下以上的话，就是好像85分还是90分起跳。你落在那个落地了，哇，重考！ 天哪！ 你如果重考没过的话，就当就是类似每一个科目可能都立一个超高标准。 天 哪！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那天见面也蛮温馨，我们也是好几年没有好好的深聊。然后因为加上最近可能有一些探索，然后我跟他聊一些，我对高中以前的印象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聊近期的生活，发现， 其实某种程度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还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好像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天高的标准等在那边， 嗯， 然后可能在做什么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期许在那里，然后对啊，然后 觉得自己好像很难，要很努力， 就觉得我不够好， 达不到， 对，就反而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然后可是再仔细回想以前上课的内容，像美术课也是，就是都哇要刻印章，然后就是每一种东西都是要音乐课考试，对，就是可能期中还期末考试要考，我记得20还50首古典音乐，然后不同的片段，然后你要听音乐，你要写出它的作曲家以及曲名，甚至到底，对，就是可是如果说当学习变成是这样，在一个所谓捏塑所谓精英，然后可是是一个很顽固的体制之下，其实跟刚刚我觉得像华裔我们在那边玩的那种是形成很强烈的对比， 对比， 对，所以说哲学系当然谈的是蛮深层的一些问题，但是真的相较于高中我觉得是自由呼吸，对对，然后可以创作，其实大学时代是我创作蛮比较旺就是蛮旺盛的时候，因为也一方面还在消化前面的哇那些对对对对， 了解，所以那个念北女真的是要很加油才行， 因为这个很有趣，就我等一下会唱的那首歌 Bio 的那个 Hyper Ballad，其实它是我高中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我听到这首歌会有，而且加上那个 MV，可是我不太敢很明目张胆说，我好喜欢这首歌，因为里面还牵涉到好像有某种自杀的那种意象，那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这首歌我觉得一唱再唱的时候感觉有某种快感和某种单逆，但在多年后我去看这个时候，其实他如果是在感情上去讲这个，因为他的歌词里面就说我们住在山上，然后有很漂亮的风景，然后每天早晨呢我都在从就是把手边的东西扔下山，像是一些汽车零件啊一些东西这样扔下山，然后我就听到那些东西滚落的声音，然后这作为一天开始的一个仪式，然后我每天这样重复着，是为了能够和你安全的继续走下去，然后我每天这样重复着，就是他歌词里面提到这样子。那在如果说感情上那种很纠结或很执着的爱情好像就是符合像这样子一个情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些再回溯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生命中去投射很执着的人，其实我觉得歌词的那个 you 啊已经变成是某种社会竞争体制了，就是社会竞争体制，就是我每天像很多人，我刚刚一开始放那个 Gina， 她在多年后她变得非常的沉，然后有种疲累，但是也有一种好像老友互相关怀的那种，因为在多年后在跟这些朋友联系上的时候发现怎么很像那个麻醉风暴，有没有，就是大家好像很累，然后可不可以 wake up， 就是变成是我们好像在一个一直我们很努力的好像一直挤压在某一种我们必须要符合某一种的状态，这个东西还在，所以为了和这个体制能够安全的继续走下去，我每天呢可能在某种醒来之前我要进行一些仪式，或是每天下午可能不见得这么极端，可能每天下午也许要来一杯 latte 才能支持我继续把工作完成，因为像我最近陪我爸爸去看心脏科医师一个主任，他一个下午整排了一百多号，然后紧接着登场的是晚上整又是100多号，然后看完我们回到家其实已经半夜一点了，然后我觉得说对，就是其实各行各业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我朋友就是这些老同学啊，或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不同岗位都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对啊，然后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大家，我觉得那个极端之歌已经变得有点像精英之歌了，我们为了要看更美的风景，所谓住在山上也许不是在山上，可能是一个闹区的高楼，或是一个所谓社会的比较顶尖，但是 对，我们必须要每天重复这些吗？对，就是。 所以现在小花要自弹自唱，用我们很棒的电钢琴 Roland， 然后小花要现场弹唱。 We live on the mountain, right at the top. There's beautiful view.From the top of a mountain, every morning I walk towards the edge and throw little things off, like a past bottle's cutlery, whateverI find lightning around. It becomes a habit, a way to start the day. I go through all this before you wake up, so I can feel happier to be safe here with you.Go through all this before you wake up, so I can feel happier to be safe here with you. Stay up here with you. 是小花江秉仪，她在现场用电钢琴自弹自唱 Bjork 的作品、嗯，很动人，而且你是完全把它重新改编过。 哦，对，因为用这个可能我还是很喜欢原来的编曲、嗯。 对对对 对。 可是你就是用一个钢琴就把它所有的编曲都解决了？ 没有，因为就后来就觉得很强烈，只是说这个是。算是最近常会在脑海里面的声音这样子、 嗯、因为他我记得他本来他原曲好像是 有节奏在后面的， 是我今天也有带 节奏是比较电气化的 是、嗯、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对，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好像是一个吟唱一个宣叙的那种唱法自由拍，好棒、 哦、谢谢，跟我刚刚好像两段歌词都唱一样 没关系哦、好啊，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即听音浪尾的作品嘛、嗯 嗯、我这首七分呢够吗？ 哦， 那就换另外一首短 短短、嗯、好啊好啊，你要听哪一首？ 换第，我想想看哦，第二首，好，第二轨， 第二轨我们听过了吗？ 第二，我刚才放 了第五、哦、没有、哦、好好好， 刚是五、嗯、 好，你看用电脑播出就是顺便抱怨、嗯、等一下那个滑鼠永远都好， 不理你， 理我，但是不是，好，开始，好，好，你要介绍一下吗？ 这个是钢琴三重奏的第某一个乐章，就是它，我也是用那种，也是要在音列的符合音列的规则之下挑战，不是挑战啦，尝试写出好听的音乐。 嗯，好，我们来听廖威的钢琴三重奏。听到音乐是廖威的作品《钢琴三重奏》，这也是你在毕业的时候的， 毕业之前写的。然后我后来有做一些改编，其实这些曲子在谱面上其实都可以把它写成音列的。它每一条旋律都是一个数字，然后去转换，这是我们学校教的东西。 嗯嗯。 然后那个可是我 音列是比较是从维也纳的那些， 他们叫做套句里奥的方法，它翻成第二维也纳音乐院，因为它叫 Second Vienna School， 可是其实它是新维也纳 乐派， 对，没意思。 好， 就是他们就讲究音列的转换嘛，他们就认为一首好的曲子，所有的元素都可以回溯到某一个东西。那可是你这样变化的话，你要如何维持它的悦耳性？其实这是。至少我自己去的目标啦。那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可以讲，所以那个就是 我们需要教的其实就是讲究的是华丽，就是讲究讲究你变化的多么的与众不同，然后那个我的做法是还要是满足我至少满足我自己的听觉啦， 就是说有一个怨念，然后你怎么把这个怨念发展或变化，然后变成难以想象的无限繁殖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东西其实回溯到其实就是布拉姆斯的发展变奏嘛。这个小弟在下我的时候是论文啦，然后那个就是，可是发展到你要如何去控制它，不要让它失控，这是一个课题。 嗯嗯嗯，很高兴啊，今天请到廖威回来，还有小花，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短时间内的回溯跟像小花就是你去见了很多老朋友，然后把以前东西都再重新拿回来，然后再重新诠释它，那就不一样了， 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角度，因为以前可能不那么可以去确认自己的感觉，或是说会很太过在意就是体制的眼光，所谓的 loser，那对，所以那个其实都怎么讲，其实觉得如果说听友里面有年轻的高中生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对生命上的疑惑，其实也许你的疑惑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不过可能他可以用一辈子慢慢去追溯他到底是真正他这个问题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还要复杂。对， 就当下找不到答案没关系，二十一年后慢慢可以找。 这是对啊，就是 张杰的 人和机器不一样的， 就是你当下如果觉得你怎么想都不会有结果的话，第一个不要担心，然后第二个 不要放弃， 对，不要停止去想它。 也很感动，我听到这两位现在讲出这么超有道理的话， 因为我才感动好不好？那时候就去， 对啊，不过但总之，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些，就是对于甚至比你们年长的人都更有很有用，因为你们现在处在这个阶段，你再往下过的话，其实又是到另外阶段。就像你有时候会忘了你的初心一样，那我觉得今天廖跟小花带来就是最初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还好棒，还是很棒，对啊，所以除了对下鼓励，还有对上也有都有鼓励到，加油，文字老师 遇到两位生命的哲学家， 最主要是大家都很爱音乐。今天谢谢廖跟小花跟文字来声音访问， 谢谢， 下回见，拜拜。